成一个乐园，并无好处奉献。每当伤心失意，想看对面，卷上了窗帘。我是一个饭团，大门朝晚是许愿。某天开心死了，矜贵片段总会被发现。爱凌乱，向往畅快自然。爱自恋，曾是一团烈火，承受过别人善变脸。想等你来爱我，好好爱我，已荡然然无存，只可失去言恋，埋留下半截戏，我会主演。我以后仍爱我，好好爱我，与美梦来童年，一点的心无余力来重占据点。 Cheers。